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9集《无路》三。定京城中这样大的动静，若是风心当铺一点也不知道的话，那倒是奇了。只怕白小生的祖师爷晓得了，也会从棺材里跳出来训人的。临江仙楼阁中，红玲将精致的糕饼端上桌子，摆好茶盏，这才默默退了下去。季雨舒拿起一块糕点，咬了一口，呸呸呸的全吐了出来，说道： 好，这什么东西啊，真难吃。 说罢，又舔着脸看向谢景行。 谢三哥，你就把你的厨子借我几日嘛。 谢景行意见言该的送了他一个滚字。高阳一边喝茶一边说道： 如今满京城都是亲王府的事，你还有心思吃点心？据说你真令人佩服。 哎，也不用太佩服啊。 季雨舒潇洒地整了整衣领。 我一直都这么出类拔萃，不过亲王府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为什么不能吃点心？ 别忘了，陈家兄弟动手的前提是你风仙当铺传出去的消息。 高阳提醒道： 什么刺客呀，造反呐，你造的消息也不小。 季雨舒一听就炸了： 那造消息的人还是沈庙，也没见他不吃点心坐立不安呢。我听闻今儿一大早他还起身去牢中看沈清了，瞧瞧，这才叫一个心如琉璃，坦然面对。我要是沈清，直接就得气死了。 谢景行笑了笑，自己捻了一块点心吃，大约味道的确是不合他的心意，微微皱了皱眉，放下剩下的半块，再也不吃一口了。 你怎么能和他比？ 高阳凉凉开口道： 沈家五小姐的胆子怕是能捅破天都不怕，要知道刺了咱们谢三哥一簪子，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的，这还是我遇到的头一个。 什么？ 季雨舒惊叫一声，看向谢景行： 三哥，你居然被刺了。 谢景行瞥了一眼高阳： 你是不是想回去了？ 高阳立刻正襟危坐： 刚才是我胡说的。 不过季雨舒显然是发现了新的趋势，一个劲儿地追问谢景行： 他是怎么刺伤你的？用剑吗？三哥你都没避开，那他动作一定很快，最后全身而退。天哪，三哥你打不过他吗？ 谢景行终于忍无可忍： 闭嘴。 他身手这么好，模样生得也不错，我突然觉得芍药姑娘好似也比不上他了。啊，谢三哥，你能帮我想个法子讨他的欢心吗？我觉得这样的姑娘要趁早定在家里比较好啊。 季雨舒继续念念不休： 再多说一句，你和高阳一块回去。 谢景行面无表情道。季雨舒终于悻悻地闭了嘴。高阳摇了摇折扇，将话头引开，说道： 不过沈庙这么大的动作，我怎么觉得亲王府这事儿还没完呢？ 还没完呢？人都死完了怎么还没完？不过说起来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沈小姐好端端的为何要令人传出那样的流言？他都不怕将整个沈家牵扯进去吗？别人上赶着撇清关系，他怎么还往自己身上找麻烦？ 你见过钓鱼的人钓到大鱼就不钓的吗？ 谢景行扫了他一眼，笑容中很有几分欣慰。 本来就是一环扣一环，他的打算从来就不是在亲王府结束。 另一头沈府的彩云院内，沈园拖着有些沉重的步伐回到屋中，沈婉云一见他就扑了上来，充满希望地问道： 元儿怎么样了？ 沈园摇了摇头： 有些难办。 元儿，你一定要救救青儿。 沈婉云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，这段日子他日日以泪洗面，眼睛肿得有些可怕，而更是不慎收拾自己，身上都传出了异味。 沈园不动声色地稍稍离开了一些，冷不防又被任婉云握住了手臂。任婉云道， 她是你妹妹，你一定要救她。晴儿她很可怜，她是无辜的，她被抓起来一定很害怕，我们都不在她身边，只有你这个哥哥能救她了。 她一边说，眼泪混着唾沫，一边喷到了沈园的身上。沈园心中本来就烦闷，瞧见任婉云这般作态，更是加深了心中的郁躁。他道， 我知道了。 说完转身就要回屋，任婉云一看就急了，他一把拉住沈园。 元儿，你怎么就回屋了？你不是应该去衙门打点吗？再不济去求求皇上，你那么聪明，在朝中认识不少人，定然能帮你妹妹说说话的。你是不是需要银子？娘舅舅给你去拿。 母亲， 沈园强忍着心中的烦躁说道， 眼下衙门那边我帮不上忙，你别瞎搅和。 我瞎搅和？ 沈婉云一愣，随即高声尖叫道， 我在救你妹妹，这府里没一个好人，你爹是个没良心的，整日只知道跟那个狐妹子厮混，哪里还管我们母女的死活？你如今也不管你妹妹了吗？你也要学你爹吗？我含辛茹苦将你养大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？沈园，你爹是个没良心的，你就是个小没良心的。 沈婉云越说声音越大，如今他已经有些疯癫了，经不起刺激。沈园的一番话也不知是哪里触动了他，竟让他如同疯子一般的闹起来。不仅是责骂，任婉云甚至还去推搡沈园。他骂骂咧咧的，哪里有往日端庄富贵的夫人模样，看上去便如一个蓬门小户家出来的疯妇。沈园突然觉得有些疲惫，沈妙的那些话又回荡在他的耳中。他本来有大好前程，如今回京上任就是他飞黄腾达的开始。他会择明君辅助，终成一代名相，将所有人都踩在脚下，每一个人都会用仰视的目光看他。可是如今这叫什么事啊？他的母亲成了一个泼妇，父亲唯唯诺诺，当不得大用，就连从前可能为他试图锦上添花的小妹都成了阶下囚，这些全部都成了他的绊脚石。骨血至亲固然重要，但是他的大好前程又何尝不重要？他暗中成了傅修仪的人已经多年，在外头赴任不过就是为了如今回京做好的打算，谁知道眼下出来这种事。沈妙说得不错，流言在之前为流言，当不得真，可若是传得太狠，被天家人听在耳中，听在心里，就算傅修仪再怎么器重他，也会因为忌惮而不敢相碰。沈妙在他的面前摆了两条路，一条是血亲，一条是前程。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真的是无路可走了。沈园看向任婉云，平静地开口道， 娘就算不在意我，难道连弟弟的性命也罔顾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